咱俩越说越一样 一样。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补丁衣服的吗？ 基本看不见了。 别说打补丁 啊， 那衣服没穿过，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就是， 你说我能看得惯吗？ 看不惯， 他们不穿 啊， 我穿。 穿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穿。 牛仔裤 啊， 要带窟窿眼的， 有 毛衣、衣服，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专买那个穿 穿。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值。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太对了， 你听。 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 他们哪懂啊？说了也是白说。 哎， 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这哪行啊？ 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他可得听啊， 他就爱听港台的。 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 哎呀，你甭说港台的，拿我来说吧， 是， 反正这歌里头啊，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的这路歌，我是一律不听， 我都不听。 哎，不听，不听。 好， 不受干扰， 太对， 不受影响。 嗯， 有的人呢，还变着法买那录音带，还学呢， 还多音， 可不， 你听那歌呢，都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啊？ 妹妹你多喘透，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我走。这么好听，我不学也会了。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嗯， 你看到现在为止，我这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像什么四大天王啊、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 学的还挺像的。 这不教育行吗？ 就是啊， 那天学校里 啊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 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什么歌啊？ 南泥湾呢？ 南泥湾。 好啊， 好啊，他一句不会呀、啊。 瞧瞧， 怎么样？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 你呀、啊， 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哎， 怎么还明儿教啊？我也得回忆回忆呀、啊。 我合着你也不会了？ 不是不会，这年头一多呀，我这壳就有点。 行了，别说了， 不嫌寒碜吗？ 啊， 这能怨孩子吗？ 能带人孩子吗？ 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啊， 打你这儿就不会， 像话吗？ 这歌张嘴就来啊， 那您得提个醒， 听着 啊， 妹妹你多喘透，哥哥在岸上走， 哎， 什么呀？ 南泥湾， 哦，南泥湾， 来到了南泥湾， 对，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民的相声《看不惯》，这两段相声啊都是创作型的新相声，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确实反映出了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细节，把一个个小细节变成了包袱。所以说好的相声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摇摇。妹妹你坐船头， 我俩的情，我俩